下次我们见面共享的甜痛，当想念滋味我都为你尝过每一种，重逢才更令人感动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蒙娜丽莎的微笑，